悬崖上的一对爱人，你这风一点就太深，你还像以往一样那么的倔强，也许我还是一样那么天真，来来回回我依然陪你走，断断续续该不该就放手，再美的梦也不过是幻觉，在你世界里迷了路，为何舍不得我也还不清楚，如今已无所谓，为爱你而醉，别太快陷入你的决定，别太快说是是不绝对，来来回回我依然陪你走，断断续续该不该就放手，再美的梦也不过是幻觉，你世界里迷了路，为何舍不得我也还不清楚，如今已无所谓，为爱你而醉，我越描就越黑，不想要撤退，还是看不见的光是你给我那如诗般的梦境，一花一树风一吹，我独自在这黑暗中间苏醒，再美的梦也不过是幻觉，在你世界里迷了路，为何舍不得我也还不清楚，如今已无所谓，为爱你而醉，